崔杰彤、阿欧、林慧、达元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 最近有朋友跟我说，戴了口罩差不多一年，自己开不开心人家都不知道。我说为什么？他说戴了口罩看不到。我说开心与不开心不是在面上，应该在个心上。我们个个都要由个心笑出来。 早晨，时间嚟到8:09，今日系1月4日星期一，室外气温而家17度，相对湿度67%。欢迎你收听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啦。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晨光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啊！2021年啊，咁啊要改一改口啊！第一个交易日啊，当然要请嚟啊我哋嘅嘉宾帮我哋分析环球嘅财金大事件啦。今日有恒生银行首席市场策略员啊，温卓培温生咧帮我哋分析大市。温生早晨，新年快乐！ 早晨啊，早晨各位，新年快乐！ 系咁啊，新年啊，点样先快乐咧？揾到多啲投资嘅机遇，同埋咧可以多啲资讯咧分析到大市，咁就快乐啦。咁啊，温生交俾你帮我哋讲下啦。 好啊，咁首先嚟讲嘅话咧，今个星期咧个市场嘅重点咧就当然落咗喺今个星期二啦，即系听日啦，就是、美国乔治亚州嘅参议院嘅补选嘅。咁由于咧拜登所属嘅民主党咧喺11月嘅大选里边咧已经系攞到众议院嘅控制权噶啦。咁如果佢今个星期又能够攞埋参议院嘅控制权嘅话咧，咁即系话咧整个美国嘅国会参众两院咧都会落喺咧即系拜登嘅民主党嘅手上啦。咁要喺咁嘅情况之下嚟讲嘅话咧就。有機會咧，係令到佢咧個可以咧就更加係容易推佢嘅要施政嘅方案啦。咁而過去嚟講嘅話咧，民主黨每次推出嘅舊經濟方案咧，都往往咧係較呢個共和黨咧個金額係要大嘅。咁所以大家如果可以想象得到，如果今個星期喬治亞州嘅參議院補選係由民主黨贏埋嘅話咧，咁即係話日後咧就美股咧就可以為美股帶嚟一定嘅刺激啦。咁但係咧喺咁嘅情況之下嚟講嘅話咧，對美元咧就未必係好事嚟。點解？因为咧，如果民主党嘅拜登政府大举系推旧经济方案嘅话咧，咁即系意味着咧，日后咧联储局咧亦都要咧系加大佢个量宽以作配合啦。咁啊，到期时嚟讲嘅话咧，美元嘅供应一旦多咗啦，咁当然美元汇价就自然就下跌啦。咁所以咧，今个星期个重点就要留意咧，就系呢一个嘅美国乔治亚州嘅参议院嘅补选嘅结果啦。 咁啊，讲完美国咧，就讲埋英国方面啦。咁啊，已经喺1月1日正式脱欧啦，咁啊脱完欧之后咧，有好多嘅议题咧都需要继续跟进。 嗱，1月1日咧，我哋知道英国咧已经系正式脱咗欧噶啦，咁但系咧我就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就见唔到任何咧有啲乜嘢个关卡出现阻滞啊嘅情况，系好平常嘅，咁所以咧就呢一样嘢咧就系即系舒缓咗市场嘅担心啦。咁但系咧跟住嚟咧要留意啦，因为喺过去周末嚟讲嘅话咧，苏格兰首席部长施雅晴咧就喺个社交媒体嗰度咧。就讲一番说话啦，咁佢讲咩咧？佢就话苏格兰将会好快咧就重返翻去欧洲啦，咁样佢讲呢番说话。咁啊，苏格兰人民咧就不单止咧系较为亲欧，呢个大家都知噶啦。咁而喺渔业嘅问题上嚟讲嘅话咧，苏格兰咧亦都话咧英国咧系出卖咗佢哋噶。咁啊，点样出卖佢哋咧？咁就话咧就英国政府咧喺渔业嘅问题上咧就对欧盟咧就让步咧就违背咗咧就当初咧就对苏格兰渔业嘅承诺噶。咁啊，当然。如果苏格兰是要作脱英的话，要作脱英的公投的话，是必须要得到英国 國會批准噶。咁而英國國會咧就肯定就唔會批啦，係咪先？咁所以咧就蘇格蘭咧，如果真係要實際要脱英嘅話咧，其實都唔係咁容易嘅事嚟噶。咁但係咧呢一個咧會係英國嘅日後咧埋下一個計時炸彈嚟噶。咁啊睇翻北愛爾蘭啦，咁啊相信咧。當地的政治的情況就較蘇格蘭是要穩定的，因為呢以後來說北愛仍然都可以遵即會繼續是遵從是歐盟的一些法規，令到它是可以跟歐盟之間的那個貿易來說是不需要關卡的。大家都知道的了，英國和歐盟之間除了汽車之外大部分的貨物都是免關稅的，如果北愛爾蘭更加遵從埋歐盟嘅法規嘅話咧，咁即係話咧連關卡都唔需要啦。咁呢個咧係對北愛爾蘭嚟講係一個相當之好嘅情況，因為佢哋一向都唔想要嘅關卡喺佢哋即係阻住佢哋同愛爾蘭嘅一啲嘅通商嘅。咁而家呢方面咧就達到咗嘅。咁所以咧我相信咧日後咧就北愛咧就個情況咧就會較蘇格蘭咧係要穩定嘅。咁另外咧就仲要留意啦，喺今日嚟講嘅話咧將會係英國脱歐嘅首一個金融業嘅交易日啦，咁我哋又要睇下咧，到期時咧嗰個運作係點樣，能唔能夠咧係順利咧係運作啦。 嗱，講完英國方面咧，好多投資者都好關心啊，今年嘅油價走向會係點咧？其實回顧翻上年咧，2020年咧喺低位嘅時候，有啲朋友部署一下一啲投資石油嘅產品啊，到年尾嘅時候都有啲獲利咁樣，因為都炒翻一個疫後復甦啦咁樣。但係今年嘅油价走向会是怎样呢？交给温先生帮我们详细分析一下。 油价来讲就从1月1号起呢，即已经啱过了上个星期五1月1号，产油国组织已经是降低了每日的产油，就由先前的770万桶就降到下去720万桶，即是说他们还是大举减产的，但是减产的幅度是减少了而已。而俄罗斯上个星期更加建议就说在2月份的油组嘅大會嚟講嘅話，即係二月份嘅日子嚟講開始咧，就應該係要進一步咧就減產咧，就即係個減少嘅產量咧係多50萬桶。咁俄羅斯呢個建議咧就唔係話冇原因嘅，因為近期我哋見到咧個油價一直咧都維持喺46蚊樓上咧，更加係有逼近50蚊嘅情況。咁明顯咧嘅從個油價嘅變化中顯示咧，油組咧嗰個減產嘅數量係有啲過大嘅，咁令到咧個油價而家係偏高企嘅。咁相信咧油組咧就會繼續咧係縮減個產，即係減少個產量嗰個數額啦，就令到咧嗰個油價咧係難於上升，令到咧就冇參與減產嘅美國頁岩石油商咧就唔能夠受惠。咁而今晚嚟講嘅話咧，就油組咧就將會開一個大會嘅，咁啊睇下油組咧又會唔會咧就真係通過喺二月份咧係將個減產嘅數量係進一步將佢減少啦。咁呢個咧係會影響日後嘅油價。咁大家要密切留意住啦。 咁投资相关产品嘅朋友就留意翻啦。咁最后讲埋啲经济数字啦。咁今个星期都有好多咧，唔同嘅数据咧要公布嘅。 系啊，咁但系咧就最重要嗰个咧就当然就系留喺今个星期五啦，就美国公布嘅就12月份嘅就业报告啦。咁而家市场估咧就美国咧嘅失业率咧就将会咧系略为有所增加，佢去到6.8%，就由11月份嘅6.7%就升到而家即系而家市场估12月份。有機會係6.8，個最重要嘅原因咧，係因為咧喺12月份咧個美國嘅疫情嚴重啦，咁所以咧就令到好多個地方都有限制令啊咁樣樣，咁呢個咧係影響到個就業嘅情況。咁而非農業嘅職位嚟講嘅話，而家市場估咧就只係能夠增加咧就8万名嘅啫。咁如果屬實嘅話咧，就將會較11月份增加24.5万咧，就少好多。咁我哋即管睇下嗰個數字又係咪真係市場所估計嘅情況。咁如果係嘅話，咁當然咧會對個美國經濟可能會有一定的壓力，對個金融市場也會有一定的負面影響，我們儘管留意一下。 是完全明白了。今個早上非常多謝恒生銀行首席市場策略員溫卓培溫先生幫我們分析環球財金大事件，麻煩溫先生，我們下個禮拜一再經過。拜 拜。 愉快感覺瀰漫清晨，發出資訊像我本分，尋覓自信，尋覓最真，神话。 早晨，钟哥。 早晨啊，崔杰彤。 早晨，林慧。 早晨啊，两位。 点啊？今朝有啲咩带嚟啊？ 今朝呢一个咧，带大家咧回到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重返一下啲校园生活，揾下啲回忆翻嚟啊！ 通常咧呢啲咁嘅题目咧，如果阿崔杰同佢答咧，就话：诶，旧年啫。 你而家讲一次，崔杰 咁厚面皮，新一年我唔做啲咁嘅嘢啦。 因为咧嗱，其实今日咧都系正式咧开课嘅日子嚟嘅， 系咪啊？今日。 虽然咧就唔可以话有面授课程啦， 系、啊、都系网上啊， 系啦，但系咧其实因为已经放完咗新年假啦嘛，咁今日1月4日咧都系咧，无论系中学啦、小学啦、幼稚园咧都系复课嘅日子嚟嘅，咁、所以咧都讲下啲同校园有关嘅消息啦。 嗯， 问下你哋啦，你哋最深刻嘅一条校规系乜嘢呢？ 哦，好简单啊，对于我嚟讲，一定系同头发有关啊， 系咩？ 一定系。 你嗰阵时系留长嘅， 我俾人捉过一次啊嘛，俾训导主任。留长头发咯， 哦，长到点先？ 好短嘅咋，其实所谓嘅长头发就系如果你比我哋嗰阵时叫做非陆军装啊嘛， 嗯， 如果比陆军装长啲就叫做长头发啊嘛。 哦，咁好严喎。 系啊，一翻嚟就诶，阿梁明忠做咩咁长头发啊？你觉得好靓仔咩？我好记得呢句说话嘅，我本来想答佢系。 系啊。 咁之后 就要翻去剪咯， 即刻剪咯， 好听话， 第二日要剪咯， 嗯，即系冇咗一啲垂死嘅挣扎， 冇 嘅 冇嘅冇嘅。 哦，咁你都 OK 嘅，即系起码佢都会同你沟通咗，然之后叫你自己翻去处理啦，咁样。 或者个指标就系咩啊？嗰个后边，如果你我哋着出衫噶嘛，后边头发长到掂到出衫领就叫做犯规咯。又或者系头发过耳仔，即系遮住耳仔少少就叫做犯规咁样。 系，咁你都算好乖，因为我记得咧，我哋好多同学仔咧都尝试去作一个挣扎嘅，即系会喺老师唔 check 嘅时候啦，就会譬如啲裙啊，有几咪唔可以短过膝头嘅，咁啊老师唔喺度嘅时候就会掖高啲咯，咁啊譬如有 prefect 喺度嘅时候就将佢放翻落嚟啊，咁啊老师咧嗰啲手法都层出不穷噶，即系见到你 gel 头咧男仔嗰啲咧，佢真系捉你入去厕所帮你洗头，系啊，跟住喺翻嗰个即系咪有个干手机。就叫你喺嗰度吹翻乾个头。最经典系咩咧？啲男仔会着喇叭裤啊嘛，咁校规又唔俾嘅，即系要纯朴系啦，唔好走喺潮流嘅尖端咁样啦。阿 Sir 咧系会攞个钉书机钉埋佢个喇叭噶， 哦， 即系佢话你觉得好型啊嘛，咁样，咁可能佢就同钟哥心里面嗰句系系啊，咁样， 唔系我都唔会着啦，系咪先？ 咁于是乎佢真系会喺个操场嗰度咧，你条裤咁喇叭埋嚟啊，帮你即系钉翻埋佢啊，咁样，即系阿 Sir 又会同你玩噶，系，啊，所以都有好多呢啲经历噶。 哎呀，我觉得崔杰同我间学好开心啊，即系都有啲嘢啦。我自己最深刻嗰个咧就系以前咧每一层。层楼即系学校有五楼嘅，好记得每一层楼嘅转角位咧都有一张凳摆咗喺度嘅。咁，我哋一见到嗰张凳咧，就心知道喺学校门口咧已经要守守规矩，掹直条校服裙。因为点解咧？我哋翻学嘅时候咧系要跪上张凳，系啦，跟住搵把间尺度一度，到底你跪咗之后咧，嗰条裙咧同个凳嘅嗰个平面嘅距离咧有冇超过五厘米？ 即系咩膝头上五厘米定膝头下嗰啲咁样啊？ 系啦系啦，即系咁样度嘅。咁同埋咧，我自己最深刻咧都系有关头发嘅，不过唔系我自己。是我的同學，不過同學又誇張了一點點，他呢其實是假期之後呢就已經染回深色的頭，不過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染髮劑呢就不是很得，咁咧就甩下就甩下 就变翻浅色， 就变翻浅色。咁我就好记得咧，先生系即时揾一樽会喷黑嘅嗰啲喷雾啊，染发喷雾咧，直情喺个礼堂咧大庭广众帮佢喷黑咗个头。 哦，应该叫阿曾光嚟讲一次 talk 啊嘛，点样染黑？ 曾光我哋转咗会 啊，转咗会啦嗰阵时，你都系染头发， 系啊，都系得嘅。嗱，咁点解突然之间讲起呢个话题咧？就系，因为咧，嗱，唔知道两位有冇以前都依着。上咧啲校规咧就似今次掀开报纸见到嘅呢一个报道啦。咁啊讲紧咧日本，原来咧日本福冈县嘅律师事务所咧调查咗咧一啲学校入边嘅校规，咁啊几得意嘅。佢有个数字统计咗啊，到底咧当地嘅啲学校咧有啲乜嘢特别嘅校规咧咁。嗱，例如有一啲学校咧就会指定一啲内衣嘅颜色嘅，一定要系浅色啦。嗱，咁呢个你都可以理解啊，因为譬如如果你个校服系白恤衫咁样。咁你如果着件 红色咁样，哇正啊！ 白里透红咁样，咁样就比较即系比较特别咗少少啦。咁，有啲咧就话咧要按佢嘅性别去着唔同嘅校服。咁其实香港都系啊。 即係除非你唔使著校服啫，如果唔係都係男士同女生嘅校服係唔一樣噶啦。 其實呢一個咧，去到而家就有好多唔同嘅聲音，因為始終喺性別上，而家你除咗有男有女之外，另外仲有其他嘅可能性，跨性別咁樣噶嘛。所以如果硬性只係得男同女咧，其實可能即係雖然你而家話可能。俾大家檢討一下，但係檢討得嚟可能都十年八年之後嘅事。 係啊，係啊，係啊，睇下可以點樣變啦嚇。咁跟住咧，有啲咧就話都係啲髮型上嘅限制啦，都係唔可以標奇立異嗰啲髮型啦。咁有一個咧，我覺得幾得意啊。佢話咧係唔准人收眉咯。 嚇、嗯！ 其实 收 眉 系好整洁嘅一件事，即系又唔系标奇立异。 反对啊，大人， 点解咧？ 我反对，无端端咁细个收咩眉咧？阿林慧讲紧读书啊嘛，校规啊嘛。 唔系，但系啲眉，即系你头发都要修剪啦、啊。即系佢都系毛发啫。 头发就系头发，眼眉就系眼眉，啲眼眉唔会长到好似黄小虎咁样啊嘛。 喂，等下先，我又问下钟哥啦。作为一个男士嘅角度，其实女人收咗眉，你睇唔睇得出先？ 唔係睇下收得誇唔誇張， 哦、 有啲係收到即係幼到一條線咁啊！你肯定係咩㗎啦？同埋你一定有一種不自然的感覺㗎，因為你收過咧工整好多㗎嘛，而嗰種工整係嚟自一種咧，即係叫做太過對稱啊。即过咗龙噶嘛？ 即你觉得要自然啲好，咁你收得自然啦， 自然收咯，自然收。 如果自然收嘅话，先生都睇唔出啦。 系啊，应该 OK 嘅，即我估佢可能呢一条系系针对头先你所讲话，佢收到好幼， 好幼 系啦，或者咧收到 Nike 眉咁样 系啦，又或者甚至乎有啲咧系而家系即有部分人啦，甚至乎收到有咁短得咁短，然之后纹咗佢噶嘛，即嗰啲就梗系唔得啦。 系啊，我谂可能其实都同而家呢个潮流有啲关。咁都有啲咁樣嘅校規啦。咁佢就講到咧，原來咧，當地嘅法律咧就講啦，話其實咧，因為佢哋要去 check 佢哋嘅嗰啲制服啊，譬如話啲色樣嗱，譬如如果樣嘅話，你容易啲啦，眉你望到啦咁。咁但係譬如內衣顏色嗱，我又未必覺得係好似頭先我哋講到話咁透噶嘛。咁可能咧，對於啲佢哋講咧就係話13至15歲咁上下嘅學生嘅嗰啲校規咧， 係最唔識諗啊！即係嗰個年紀咧，一定會亂嚟， 好想挑戰下 好想挑戰啊！ 咁佢話咧，原來咧就會如果女同學嘅話，就會有女教師咧，係定期咧檢測佢哋內衣嘅顏色嘅喎。咁啊，點樣檢查法咧？咁你可想而知就諗，喂，咁冇理由叫佢除校服咁樣檢查㗎。 目測嘅啫。 佢話原來唔係目測啊，佢係咧將佢個衣領搲開少少，然後咧就可能將嗰啲肩帶咧就掹出嚟檢查下咁、樣，就會用一個咁樣嘅方式。咁於是乎咧，當地咧就話：喂，其實咁樣咧好似唔係咁好喎，其實係。 哦，呢、這個真 係 唔係幾好啊！ 係、因為其實佢嗰個校規都係想喺外面人哋睇嘅易容睇唔到啫。咁既然如果喺外面已經睇唔到啦，咁就冇構成嗰個問題啦。 如果我穿一件好厚嘅白恤衫，好厚嘅，透唔到光嘅。 系啦，或者我已經有著底衫喺裏面啦，咁樣遮住咗啦，咁啊，系啊， 系啊，咁所以咧，即系見到一個咁樣嘅報道咧，就覺得好似唔係咁公平喎，咁。 系咯。 不過咧，嗱，作為女士咧，我又喺度諗，因為咧，其實女士咧嘅譬如內衣咧款式都有好多配搭噶嘛，其實都不妨可以古惑地咧做啲手腳，佢就係出條帶啫嘛。咁你下低着乜都冇人知噶。 哇！我真係冇諗過林慧會諗啲咁嘅橋出嚟喎。我以為哇，梗係聽先生講啦咁樣。估唔到你教人出古話。 我呢個咧唔係教人出古話，不過咧就係唔好浪費啫。喂，如果你本身已經買咗一 set 嘅話，我冇理由叫你買多咁多件咁環保噶嘛， 好啦，咁即係咧喺我有限對女性內衣嘅知識裏邊咧，好有限嘅啫。咁有啲係冇帶噶嘛。 係啊。 咁你點 check 咧？你點 check 我先冇啊？ 咁咪冇犯規咯？係啦，定係要睇到落去裏。面嗰件咧咁 样，咁就唔知啦。 所以我觉得其实校规定咗系好嘅，因为即系都系维护翻你嗰个学校嘅形象啦、校风啦咁样。但如果去到一啲矫枉过正嘅情况咧，就我觉得有啲唔系咁好咯。即系你嗰个原意系乜嘢先？即系如果你嘅原意只系等你嘅学生即系望落去俾人一种清纯嘅感觉咁样，咁既然你都睇唔到啦，点解你又要即系再揭开里面咧？咁样 系咯， 呢都系要斟酌嘅。不过咧。守規矩是必須的、大家都真要守校規、記住 沒錯、還有今天是開學嘛，林慧說、所以大家就整整齊齊乾乾淨淨上學，千萬不要漏東西、 即現在的校規呢是得上半身你守規矩就行、那校服、校服你得上半身守規矩就行下半身應該都沒什麼人理會 都梳回好個頭啦，如果要上鏡 梳個頭打回條胎穿回件恤衫 其實刷不刷牙有沒有人知道呢

同埋我会觉得系好神奇嘅水泡饼。水泡饼冇乜味，食落去一阵风咁样。但系最神奇嘅地方就系，当你如果连埋一啲饮品，譬如话牛奶咁样一齐饮嘅话咧，咁又会有一种好饱肚嘅感觉嘅。今日下昼3:30，会唔会谂住买翻呢啲饼干嚟怀旧一下咧？ 重点就喺呢度啦，即系最后讲嗰样啊， 怀旧 唔系啊，饱肚啊。阿刘希讲嗰样嘢系好奇怪，点解会饱肚啊嘛？好容易理解啫嘛，你譬如你抌将块饼抌落水度，佢咪发胀咯？ 系 发胀咁咪罩住个胃，你咪饱肚咯，好简单嘅啫。 但是那個感覺，我覺得咧個口感最差，咁多種餅最差是佢咯。 咩？你話水泡餅？ 水泡餅 啊！ 係啊，但係唔知點解細個係好中意食㗎，即係到你真係識得食嘢嘅時候，你就會發現咁乾嘅餅都有嘅。雖然佢叫餅乾啫，都唔使咁乾㗎。 咁如果撇啦，唔好講餅乾住，譬如阿崔傑同講到呢度，光酥餅你食唔食啊？ 光酥饼算是饼啊，其实我觉得佢介乎喺饼同蛋糕之间， 因为佢都是干身啊嘛。 哦，咁我觉得佢好过水泡饼少少嘅。水泡饼直头系好似变咗一阵沙咁样嘅，你咬开佢系干到系一阵沙咁样啃住喉咙。 光酥饼散到好似一扎泥咁样， 咁啊容易吞少少咯。喂，光酥饼咧，佢你唔同地方或者唔同饼铺整嘅咧，佢都有唔同，同埋佢有唔同大细啊嘛。 都系嘅。 后屘有啲细个嗰啲光酥饼仔，即系好似五饼二鱼。嗰啲餅仔咁樣咧，咁又好似冇咁乾，可能因為唔使成個食咧，不過都係要飲水。 好啦，咁你哋兩位幾時啊？即係喺你哋童年時代啊，乜、嘢時候食餅乾食得最多啊？ 真係幼稚園嘅時候，或者咧嗰陣時放學翻屋企咧，我讀上晝班嘛，咁下晝冇乜嘢做，睇完婦女新知咧。我阿婆咪打发我，咪俾啲饼我食咯。 即系攞啲饼塞住你把口。 哇！你咩年代？我细个睇《都市闲情》噶喎，你睇《妇女新知》边个主持咁？ 系啊，即系细个嘅时候咯，同埋细个，譬如翻学会有茶点嘅，咁啊茶点每次都系一杯水或者一杯果汁，咁跟住配啲饼。咁细个都会期待到底今日系咩饼咧？系手指饼啊、花煎饼啊，定系乜嘢咧？头先阿梁可希讲个花煎饼都系嘅，即系细个会觉得好靓。有不同颜色在那里揀，但其实吃下去都是一样味的。 你知不知道那些花煎饼、花塔饼都圆咕噜一好像手指头那么大，上面有篤嘢那个呢？你知不知道我们小时候为什么要吃那些饼？ 我有听过话是不是说不知道医肚痛还是什么呢？ 稻虫、 稻虫是、 即如果你生虫，以前僆仔成日吃嘢，即系冇而家咁卫生啊嘛，好多僆仔会生虫啊嘛，就会叫你吃呢些饼，就会帮你稻虫。我到而家都拗晒头，究竟个医学根据系边度啊？ 关咩事咧？ 系唔知噶嘛？总之就话你生虫啊，食花塔饼啊， 因为花塔虫啊， 唔系即系稻虫啊，屙出嚟有条虫嗰啲咁样啊。 但系佢个成分同普通饼干系一样嘅啫。 唔知嗱，嗰粒饼就一样，但系上面个笃嘢咧，我就唔知 啦。 我 怀疑佢系咪因为似土瓷啊？佢又叫土瓷饼噶嘛？咁你生虫系喺肚个位置噶嘛？咁你食一粒土瓷落去，咁笃翻佢出嚟咁样啊？ 哇！你真系 好复杂啊！ 你咁样谂嘢同饮香炉灰等于可以医病冇分别。 唔系，我都系跟翻佢哋嘅。我都唔覺得佢可以驅蟲。 我哋細個年代就冇啊，崔傑同佢讀幼稚園有咩 茶點 啊冇啊嘛。我哋食得餅乾最多嘅時候咧，過年之後咯。农历年啊， 剩翻啊， 成罐嗰啲杂饼 系啦，因为以前咧送得最多嚟嘅就系饼干嘅，即系第一个送得最多嘅系饼干收啊，第二咧就系、是曲奇饼，即系曲奇饼即系再高一个级数噶啦嘛，第三咧先至系朱古力噶，即系你送礼，譬如你拜年嘅时候啲手信就系呢啲咯，咁跟住当然你可以拣生果啦，就系、是、生果偏向少啊嘛。咁以前剩翻一桶嗰啲咧，嗰個品牌而家香港都仲有嗰個咧， 仲有，我有時都會買噶。 哇！廚師帽紅色， 係啊係啊係啊， 好大罐嗰啲。 但係香港我唔知道應該仲買到嘅， 有 嗰啲就最經典啦，因為裏邊咧樣樣都有，樣樣都有，你中意食邊種你都有。 係。 咁你自己最中意？ 但係嗰個要甜噶嘛？ 係，咁佢唔會係同一隻擺曬一層噶嘛。即基本上佢都幾撈亂咗，你每一次攞出嚟都係唔同款噶嘛。 我細個中意食 攞嚟擺果皮嘅之後， 佢夠深啊嘛，佢罐 你中意食椰絲？ 我中意食椰絲咯，細個而家就麻麻地啦，口味改變咗啦。不過頭先你哋講咗咁多種餅咧，都冇講到我最中意食嗰種， 邊 只啊？就係南乳餅啦，即係南乳餅啊！ 咩話？我未聽過嘅 南乳餅係啊， 唔係嘛？ 少少鹹鹹甜，即係有南乳味嘅餅咯。 你真你講真 好 搞笑喎、啊， 味點 嘅？少少零零地， 零零地嘅，多數咧佢就做到有時有啲正方形啊，或者葵扇形啊咁樣。或者心形啊咁样，咁样 你边度乡下噶？ 一个大过五蚊银少少，哇，好多地方有得卖噶、啊。 南乳饼 由细到都 可以整啲俾佢啊！听日 我真系冇研究过，我冇试过整饼过。 真系东南西北个南 南乳咯， 即刻 show 俾你睇下 嗰啲南乳咯， 乜嘢系南乳饼咯？系咸咸甜甜，好香噶。细个咧就好中意食，都系细细块脆咁样咯。 啊，仲有其实鸡仔饼、 哦、 我都中意食噶。 哦，原来呢一只叫南乳饼啊！哎呀，真系弊家伙，唔该晒阿 O 啊。 系啊， 呢一只叫南乳饼啊。 你有冇食过啊？ 呢只有食过，呢只有食过。 系啊系啊。 咁 啊， 呢只我食得少，呢只食得少。哦、原来呢只叫南乳饼， 系佢、啊、因为有南乳嘅香味噶嘛。 多谢你帮我揾翻我童年嘅迷失啊！即系话翻俾我听、這個。 但系而家喺一啲旧嘅铺头都仲有得卖嘅，不过就我自己觉得系咪比较热气啲咧？呢啲 咁啊唔知啦。嗱，如果另外。仲有一隻咧，以前喺我哋嗰個年代食得最多嘅，黑名好假嗰只， 哦， 嗰只， 嗰 個係一個牌子名嚟噶嘛？ 嗰只係咪本身可以話係咪攞筷子攬啲麥芽糖，跟住攞兩塊餅夾住？ 就係嗰只啦，嗰只太多食法啦。 咁即係梳打餅咯，係嘛？ 誒，係啊，就係、是、梳打餅啦。啊，不過梳打餅有啲有芝麻嗰啲，又係叫做梳打餅喎。 芝麻梳打餅咯， 佢呢只就冇嘅，揸多謝你啊，劉偉啊，揸一塊嗰啲咁樣 啦。佢原味梳打餅咯。 好啦，呢只咧，咁以前咧就一塊一塊排咗一桶咁樣啦，攞個透明膠紙包住啦，咁啊拆出嚟食啦。好啦，有咩食法呢？第一，當然係正食啦。 嗯。 第二，你開我哋以前咧就會冇牛奶噶嘛，因為牛奶實在太貴啦。 嗯。 咁我咧就會用煉奶。煉奶就溝水啦，咁譬如你落幾羹煉奶，跟住溝啲熱水攪開佢，咁就飲噶啦嘛。咁、但係阿媽就話驚你唔夠飽喎，於是乎咧就攞兩塊黑力架，即係嗰個牌子嘅餅啦，就抌落去，然之後你唔可以即刻食住，要等佢浸耐啲，發漲咗少少先食得。點解咧？因為正話就係講嗰個飽肚嘅道理啦。發漲咗，佢咪大嚿啲咯。你食落去你就飽啲噶啦。 我想問一個問題啫。咁、其實咧，你發漲咗先食落去，同你食落去喺佢喺你裡面發漲，唔係應該都一樣嘅？ 兩件事，阿媽睇到同睇唔到嘅分別啦。阿媽睇到就咁大塊，你仲嗌肚餓？嗱，一樣嘢。如果你食咗，喂，你可以同阿媽講，唔係喎，嗰塊餅好細塊，我肚餓係應該嘅。就兩件事啦嘛。即係阿媽睇到同睇唔到。 同埋喺出面即时同埋里面咯， 系、 啊、入到你个身体几耐先发胀。 同埋嗰只咧，即系你如果你发胀咗之后个口感系两样嘢嚟噶，即系如果你一浸耐即刻食咧，我又觉得等于同就咁食冇分别。 嗯， 浸得太耐咧，淋到成劈咁样，又更加难食， 好差喎、啊、口感。 好差，但系咧，如果你浸到佢少少淋，即系我计过数，如果你开嗰碗系当系室温嘅炼奶水啊咁样咧，你大约浸一分钟到咧。最好食，啱啱浸淋咗佢少少，你又劈咗嗰陣咧，就好似乾哼哼嗰啲咁樣嘅感覺，但係佢又未至於爛到成劈咁樣嘅感覺。 嗱，咁我想問啦，而家你譬如有陣時走去食西餐咧，有陣時有機會嗰杯餐湯咧都會有嗰個餅跟埋嚟嘅。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你會唔會攞嚟飲啊？定係還是你會中意碾碎佢，壓曬落個湯嗰度浸淋佢先食？ 而家我好少食啦嗰塊。因为细个嘅童年阴影太多啊，食呢块饼， 佢惊饮完碗汤饱咗食唔到嘢， 即系嗰杯咩忌廉汤啊嘛，嗰啲咁 样， 我就好少饮啦。咁另外仲话讲一高一个层次，咪就系曲奇饼咯。 曲奇饼， 好啦，曲奇饼，你哋有冇去拣嘅？即系呢只我唔食， 我有啊，我中意食好似两蚊银嗰只，即系中间 有 圈 有个窿嗰只， 系、我中意食。佢好似系最松化嘅，我觉得真系。 梁伟有冇？ 我中意食嗰个有纹嗰个咯。系咪即系两蚊银？ 即系两蚊银咯，系啊！我叫佢做两蚊银咯。 嗱，好啦，呢个咧，我成日觉得睇你咩年纪拣边一只嘅。如果通常年纪细嘅时候咧，必定系拣上面有糖甜啲啊嘛。 但好硬啊！我由细到大都唔系好食到啲硬 的。甜啲啊嘛， 佢甜嘅系，但系就硬啲咯。 跟住咪你嗰只咯，圆圈嗰只，因为嗰只都系偏甜噶嘛。 系。 咁后期咧，而家我就中意食就咁样长方形斋。齋哼哼嗰只，即係就咁樣，冇乜嘢加啊，又冇乜嘢，好似 我就記得我最唔中意咧，就係裏邊有啲提子乾嗰、那個。 哦， 提子乾嗰個就係、是、都係僆仔嘅時候中意食多啲嘅甜啲啊。 太鞋啦嗰個， 那個 感覺唔係咁好咧口感。 咁但係咧以前嚟講咧，如果你話有一罐咁樣嘅曲奇餅咧，就真係好開心啊！即係會限住 quota 噶嘛。 係。 你可以一日可以食幾多塊咧？頂多兩塊嘅啫，因為你食得多咧，即係好快冇貨啊嘛。 咁你跟住又要打回原形食翻嗰啲餅乾咧，你又覺得好慘，即係每日食兩塊，跟住再痛喎，食翻嗰啲咯。 但唔係喎，你擺咁耐，佢會腍咗，或者佢冇咁脆噶咯喎。 淋咗係一件事，你食落去口感唔好係一件事，冇咗係另一件事啊嘛！即係你永遠有盒餅喺度，你就覺得屋企仲有餅。 哦、 你食曬之後就係啦，屋企冇咗嘢啊！咁呢個就係又係阿媽睇到同睇唔到嘅分別啦。係、 嗯、 啊，呢個最緊要咯。 不過而家嘅選擇咧實在太多啦，你行入去啲零食鋪咧，其實你都可能未必會再去諗到要買嗰啲懷舊餅。同埋我發現一樣嘢好得意喎，做資料搜集嘅時候咧，有啲動物餅啊嘛，以前。 嗯、 以前細個咧，我冇記錯嘅話咧，佢係叫做。得意乜乜饼咁样嘅，但系而家咧就由得意变咗愉快， 系 佢改咗名，但系嗰啲我真系会攞出嚟咧，会走去睇嗰啲英文字，走去学噶嘛。 正路啦，以前见你咁得意，唔到而家话，你咁大个人，你都仲好得意咩？ 咁 系叫你愉快啲嘅啫。 喂，你讲开动物，我可以讲嗰只熊嗰只饼咧，佢咪又系每一只都有唔同嘅样 嘅， 跟住而家咧都有，甚至有啲报章话，哦，原来咧佢做紧唔同嘅动作，或者做紧唔同嘅嘢咧，系代表你抽到就代表你有好运定唔好运嘅，即系可能有二十只里面咧，先有一只熊仔系喺度做紧弹吉他咁先算啦。咁啊代表咧，其实你抽到呢一只饼咧就 系 好好运嘅咁咯。 哦，我冇谂过呢个问题。 系啊， 原来咁奇怪。 系啊， 呢一样嘢。 所以饼咧，除咗可以食之外咧，其实仲可以听。 我知道你会咁样讲啊。 听紧有 Cookies 嘅心急人上啊，欧欧同小白， 童年回忆翻晒嚟啊！ 系啊 ，Cookies 嘅作品， 系 早晨啊， 早晨啊，小白，咦，我哋咁近都有 delay 啊，原来 系啊，电话线嘅嘢边个知啊？嗱，今日阿欧喺直播室入边咧，咁就啱啦，特别想讲一样嘢咧，就系2020年嘅时间咧，大家仲记得喂，哇，香港全世界嗰个就系经济各样嘢差啲啦，系咪？喂，原来你到2021年嘅时候开始咧，都已经见到哇，有啲嘅报道就话到有曙光喎、 哦，好啊， 系啦，嗱，呢个曙光系啲咩嚟嘅咧？嗱，首先啊，先讲咗先。原来咧，根据翻咧就系美国、英国、法国等地唔同嘅报道，就话到咧，越嚟越多人咧中意创业吓、啊。好啦，咁啊创业咧嗱，单单净系讲紧喺美国方面啦，就话佢哋创业咧嗰个 percentage 啊，哇，都已经咧就系有接近20%。法国都系一样噶。嗱、啊，如果你话近啲嘅亚洲嘅，其实日本咧都讲紧上年2020年度嘅时候咧，你以为经济差，但系都有咧就系、是、超过10,000间嘅公司咧就系、是、新成立嘅，咁啊按年增加咗咧，哇14%，好啦，英国或者欧洲其他地方咧都系一样嘅，咁啊其中有啲访问就好少啦，就话到喂问翻啲人啊，到底点解会创业咧？系咪因为自己失业？先至會去創業呢，大家好容易會咁諗，因為上年即係2020經濟差嘛，佢哋就話到啦，其實唔係失業，即係佢哋訪問某一啲人呢，佢哋話到當然有啲係失業啦，有啲就話到係因為自己喺疫情期間呢多咗好多時間，佢多咗時間就會喺度諗啦，啊其實有啲嘢我可以咁樣做，而唔使做而家份工，可以有個新嘅嘗試同埋新嘅人生㗎、哦、即係俾大家呢多咗好多時間喺度諗啊，除咗係喺屋企自己煮飯煮多咗之外，就係諗到底我自己嘅人生或者自己工作可以有啲咩改變？ 哦，亦都其中一個最重大嘅原因就係本身份人工就唔係好夠咯。係 啦， 如果唔係你其實你年薪過億嘅， 你唔使諗第二啲嘢做啊，係咪先？即係你諗得第二啲嘢做，就因為你本身嗰份人工唔夠，所以你咪要一日走幾場咯， 或者未夠嗰個開心同埋滿足感，係啦，即係可能再想喺工作上面攞多啲快樂翻嚟。 係啦，係啦。咁而家有好多人咧，新興嘅行業咧，好多時除咗都係同手機啊、軟件啊有關之外咧，發覺佢哋嗰個服務嘅範疇越嚟越多，都諗一個方向， 係咩？ 就係咩咧？我相信未來可能出年或者再2023年嘅時候咧，會更加喺唔同嘅地方見到嘅，就係、是、利用呢一個天空咧，去到做大家嘅事業。所謂天空即係咩咧？就用一啲無人機去到做一啲嘅服務。 哦， 利用呢個服務咧，就可以俾到大家嘅。咁佢哋有好多唔同嘅點子嘅。佢哋話到，因為而家啱啱咧就美國咧喺嚟緊呢兩個月咧就有個新嘅法例就會通過啦。咁就會咧就係、是、大部分嘅航空嘅領域都會好多時咧放寬咗。咁啊俾啲無人機咧喺度行嘅。咁當然啦，佢啲無人機咧有啲嘅叫做 ID 認證。所謂 ID 認證即係咩咧？例如啊以前就話喂，我揸住個無人機，我周圍飛驚啫。而家連埋啲無人機咧，都可以睇得到佢註冊嘅公司啊，佢註冊嗰個人係邊個嘅？咁所以咧，法律上咧就走唔甩㗎啦。如果你嗰個無人機唔知去邊嘅話，咁其次咧就係話到，原來啲無人機咧係可以送外賣㗎嘛？呢個大家都知道啦。咁嚟緊就諗住咧，向呢個方向就更加咧就係可以即係做得多啲送外賣。除咗就係譬如我可能我喺網上邊買咗件貨品，咁送外賣去到你屋企啦，咁又或者直頭而家咧嗰啲我譬如叫碗面，嚟緊發展咧都係會我叫碗面佢都可以咧用呢個無人機送去你屋企嘅。 即係等陣先，我想問一樣嘢，係咪用航拍機嚟送外賣啊？即係我嘅概念咁樣諗啱㗎。 類似係航拍機嗰一隻嘅，咁、但係佢哋又嚟緊會有啲新嘅專係為。送外賣去到誕生出嚟嘅研發出嚟嘅無人機嘅，咁佢哋咧就好得意嘅，好似一架又係無人，即係嗰啲航拍機咁樣，有四個螺旋槳喺度啦，跟住咧就中間咧有好似好大嘅盒咁樣嘅，咁你去到嘅時候咧，如果我係買咗嘢嘅話咧，我係嗰個買家，咁我去到嘅時候咧就有個認證，認證完之後咧我就可以咧佢嗰個盒咧就會主動打開個蓋，我攞嘢。跟住佢就會自己飛走噶啦，就係好簡單。咁佢哋話到咧，原來仲衍生好多唔同嘅職業噶，例如係啲咩咧？例如就係、是、 就係、是、維修航拍機嘅職業啊，咁真係 喎， 係啊， 維修咧就啲公司咧會自己搞嘅， 做航拍機電嘅職業。 咦，咁要留意一下翻嗰啲相關板塊喎、啊，我哋 好似話直頭咧，連埋啲大廈都可能有機會咧會改裝啊。 哦， 所謂改裝就係咩咧？嗱，我哋而家直升機有個直升機坪啊嘛。咁你航拍機，咁你都要有個地方俾佢停低歇一歇先得㗎。咁你攞貨，如果話叫佢攞攞碗拉麵嘅，個航拍機喺個天空嗰度浮緊喺度嘅，我都驚倒死啊，係咪先？所以佢就話 倒死我唔驚，我驚凍咗碗麵。 但我反而覺得會快 要分湯，要分湯，我驚我驚凍咗碗面，因為佢始終上到好高嘅高空嗰度嘛。 又係，但我反而就會覺得快咗，因為佢唔需要好似譬如如果人送或者車送咧，中間有好多嘅停燈位啊，或者要兜路啊咁樣。我估天空應該係最快嘅，最直接。 係啊，天空最直接最快。 啱嘅，但係個 program 要 set 得好，如果唔係撞機，撞機啊，到時咧突然間。天空有碗面淋落你个头嗰度咧，唔好问点解，同埋你天空入面最多系乜嘢咧？雀仔， 雀仔， 雀、 哎、 仔可能闻到，哇正、啊，有拉面食、啊，等我即刻攻击佢先，咁样系嘛？Angry Bird 咁样，我哋玩嗰个 game 玩得太多，我可能啊。 机咧就应该会用5G 或者 6G 嘅技术嘅，咁嗰个就基本上可以做到咧，就实时控制嗰部机噶啦吓。咁但系咧都衍生咗咧一样嘢就系、是，喂，原来而家好多人咧就系谂个方向嘅取替咧，就系、是、话如何化危为机，就成为咗咧好多时喺呢个疫情期间嘅一个大嘅主題，咁大家可以即係揾下多啲唔同嘅方法，令到自己而家你以為係一個危險咧、其實就正直係一個創業嘅機會。咁當然啦，都要睇下自己有幾多嘅新嘅點子，有幾多新嘅方法，咁有冇辦法可以跳出而家呢個框框諗嘢？即係有好多前瞻性嘅嘢，同埋有個人嘅實力咧，就好好多啦。 真係啊，要學識一個叫航拍機操作員嘅牌照先。 冇錯冇錯， 香港都有㗎，有啲 cert 咧係可以俾你讀咧，因為有啲朋友好似阿O 咁樣手殘咧，我真係唔識操作航拍機啊！同埋咧，你講緊香港啲航拍機咧，真係我嚟拍攝嗰啲咧，其實都二三千蚊一隻噶嘛。

早晨九点零六分啊，2021年啊，第一个交易日啊，投资 O2O 啊，澳足大家咧，今年啊都可以得偿所愿啊，要升有升，要跌亦都咧买中跌啊吓咁啊，不如今日咧就讲下乜嘢系一月效应啦。嗱，一月效应咧源自美股啊，意指咧一月股市咧通常都会上升嘅，亦都衍生咗咧一月跌咧全年跌啊，一月升咧全年升嘅说法，主要系因为美国嘅投资者为咗节省咧资本增值税啊，通常咧就喺十二月啦，沽出咧亏蚀嘅股票啊，将账面亏蚀咧变成咧实际嘅亏损，以免咧要报重税咁样啦。咁啊，统计过去十年咧，单计咧恒指一月升嘅话咧，全年啊升嘅机率咧有70% 嘅。如果咧一月啊升或者跌咧，共同计算咧，全年嘅准确率咧得到60% 嘅，即系超过一半啦。所以希望咧呢个一月效应咧，即系可以应一应佢。今日开始都开个升盘出来啦。 我是梁明忠，人生道路一定有高低起跌，跌低了怎算起翻身。 好多谢听众嘅提供啊 ，Terry 啊， 其实有好多位听众都有同我哋讲翻啊，或者系学到嘢啊。咁啊，头先咧我哋咪讨论嗰啲花煎饼啊、花塔饼啊、 土 瓷饼啊，咁啊混为一谈。咁啊，多谢听众嘅提供啦。咁 啊， 有讲到咧就土瓷饼同花塔饼嘅解释啦。土瓷饼亦即系花煎饼系零食嚟嘅。咁啊，上面咧就系有糖霜做嘅花啦， 即系嗰笃嘢啊。 系啦，下面就有块饼干啦。咁呢个当然就系冇药性噶啦，就系零。食嘅饼干，咁而花塔饼咧就真系有药性喺度嘅，但系因为佢个样咧就好似土瓷饼嗰个糖霜上面嗰一督嗰 part 咁样，咁但系佢下面就冇饼嘅，系啦。不过咧嗰、那个体积咧就大啲，就大过嗰、那个花花大一啲嘅，咁所以咧啲人就会误会咗啊，系啦，因为佢哋个样子有啲似，咁啊呢一个有药性嘅咧就喺药房嗰度先至买得到嘅。 我谂佢都系当时咧啲父母们为啲仔女着想，即系话，我俾饼你食啫，唔系帮你倒厂， 系啦，就氹佢食呢个咪你平时食开嗰个花煎饼咯， 点食落去咧就帮你倒 倒虫嘅，原来系咁样，多谢解说提供。 想一家大细都咁合拍， 听实晨光第一线， 白元浩主理， 亲子百分百。 早晨啊，各位听众，亦都系呢个时候咧，同我哋今日嘅嘉宾啊，嚟自呢只慈惠幼苗教育主任资深注册社工 Rainbow， 讲句新年快乐先，新年快乐 Rainbow， 新年快乐，各位听众小白，祝大家咧身体健康 吓。系啊，咁啊，亦都祝各位小朋友越嚟咧就越听教呢样嘢紧要啊。好啦，嗱，过新嘅一年嘅时候咧，有冇啲特别嘅亲子嘅一啲锦囊咧，送俾我哋嘅家长咧 ，Rainbow？ 有啊，嗱，我新一年咧，即系好似头先咁讲啦，即系大家都有个新嘅开始，咁所以咧喺呢一年里面希望各位家长都同小朋友定立一些目标啦。我觉得目标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那个品格。其实因为品格培养我们一生是不是陪伴我们。有好的品格你的人生都会顺畅一点。Rainbow 姑娘就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叫做感恩这个品格。其 实是在今年2021年我们就要学感恩了。 是啊，因为有些研究证明其实感恩这个就是我们这个态度生活的态度我们的品格其实是很好的、哦、譬如呢当一个人好懂得感恩呢其实那个人呢是会更加有活力因为变样样东西都是一个正面的方向是不是、自然呢也都可以促进睡眠还有、哦、可以即、抵抗即巩固我们的免疫系统、啊、大家都知道即现在还是可能疫情当中、 啊、 大家免疫系统都需要呢去更加之强健、啊、这样那么甚至有人说过呢原来我们学识感恩呢会影响我们的样子、哦 哎、原来感恩有这么多、啊、刚才已经听完你说就感恩可以增强我们免疫系统都话咁劲噶，仲可以影响埋我哋个样添啊？点样咧？ 因为咧，其实当我哋咧常常感恩啊，即系觉得咧欣赏身边嘅人啊、事物嘅时候咧，其实你个样咧，你发现咧，当你分享嘅时候咧，其实你个人都会笑嘅。咁当你个样笑嘅时候，其实你个样就会变得和蔼可亲咯。但当我哋成日都会好埋怨，哎呀呢样又唔好啊，哎呀又唔出得， 即系容易苦埋包腮变黑面神啊。 咁咧就会令到我哋个样咧都揽埋一撮就唔靓啦。咁咧其实感恩咧，我哋成日都讲，唔使谂得咁复杂嘅，譬如平时。 至我哋一句嘅问候啦，一个电话啦，或者甚至我哋同我哋屋企人咧，可能拥抱啦，拍膊头一个笑容咧，其实已经做到感恩啦。即系我觉得咧呢样嘢，大家都唔使钱，更加正啦，系咪先？咁所以咧，当我哋内心里面有满足快乐咧，其实我哋个人咧都开心咗。呢、這个就我觉得咧，学感恩咧最大最大嗰个得着，即系嗰个收获。 系，但如果你话喺学习感恩上面咧，其实小朋友最大遇到嘅难题系啲乜嘢咧？家长应该点样扶正佢咧？ 我觉得小朋友最大的问题就是他们呢很多东西都是觉得理想当然、take it for granted、即觉得你帮我做呢就是奉旨的。 奉旨是啊。 咁于是乎就不懂得呢就是多谢就是身边的人为他的付出。咁所以呢其实我们第一个东西呢如果我们要培养小朋友感恩我觉得各位家长真的要留意真的不要为小朋友做得太多。 是。 是啦即要忍受。即有些东西呢其实是他可以做的咁不需要譬如执玩具咁明明是他的责任。 是啊。 是咪咁咪不需要啦帮他收拾咧，如果咪就觉得咧，永远收拾玩具咧，都系爸爸妈妈或者嗰人姐姐嘅责任啦，佢就完全都唔需要负上任何嘅呢方面嘅责任咧，咁就唔好啦。咁、甚至乎，我建议家长咧可以俾一啲嘅任务俾佢，譬如俾啲家务俾佢啦，因应小朋友年纪，譬如佢可以系扫下地又得、或者掟下垃圾啊，摆下台凳啊，即系筷子，其实呢啲好简单咧。但系当你营造咗呢一个环境嘅时候咧，咁其实小朋友又学识得付出啊，咁其实呢个都系咧。铺排紧咧，佢咧一路咧去将佢感恩嘅心咧越嚟越壮大嘅。我哋讲紧 系咁如果真系不幸啦，屋企嘅小朋友都变咗做少爷兵、公主病，喂，有冇喺今年嘅时间有啲方法可以好好地吞翻好正，吞翻正佢咧？ 所以就头先讲啦，第一就我哋要忍受，唔好做咁多嘢。 忍受唔好做， 系啦，就是、忍受。第二咧就真系要即系我哋都鼓励小朋友做多啲，要俾机会佢啦。即系我哋即系譬如啊，系啊，妈妈咧今日咧有啲少少攰啊，麻烦你咧可能帮我咧攞杯水俾我饮啊。其实呢啲机会都要制造俾佢哋啊，即系令到佢咧有机会为你付出啦。然后当佢付出嘅时候，嗱，各位家长记住，真系好重要嘅，就是、你不忘嗰、那个第另一样嘢，就要赞赏小朋友，因为咧当小朋友感觉。到喂佢嘅付出都唔系奉旨喎，系咪先？即系咁而佢得到咧，就是、爸爸妈妈个欣赏咧，佢就会越嚟越有动力啦。 系喎，好多时小朋友咧，即系唔识得多谢人嘅时候咧，佢亦都系觉得一样嘢系奉旨啊。当佢做完之后，佢又觉得喂都冇回报嘅。因为小朋友嘅回报未必系有礼物噶，可能系一句赞美嘅说话咧，其实对佢哋嚟讲都系一种肯定。连呢个赞美嘅说话都冇嘅话咧，哇！咁你叫佢帮手拖个地啊，佢点会帮你啊？系咪先？到时啊，佢就会觉得你家长真系老讽啦。 系啊，同埋所以最后就系真系嘅，家长都要老套嗰一句，你都要有一个。身教言教咯， 啱啊啱 啊，系啊，如果唔系你叫佢做，你又唔做咧，佢将来咧就会同你讲，爸爸妈妈你都冇做啦， 系啦 咁样 啊，新嘅一年咁啊，全家人一齐做啊，咁啊，大家就开心啦，系咪？ 系啦， 好，唔该晒 Rainbow， 唔该晒。 一张胶板已隔着我。高体温你要避过，很多不安，那厚薄加码射线都穿不过。一间冰室两个独坐，寂寂默默有点口渴，不想枯干，那快乐潜伏期仍无限地去拖。时间都添了飘摇，人间都少了高潮，情感更需要全部封关了。连日头条全发烧，连夜无聊未再跳，无端想把我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那细菌武器，想跟你喷走怨气，危害成不必高企，有种暖气，度量衡计不了你，受害人也不会理，谁一呼谁一吸呼吸了你， 奄奄一息那。是我头盔一般看你直播，比起机锋更野和解决办法只得一个，尽量尽量去装，尽力尽力去挡，以免犯人像我赢尽沉默，然后写感动，由嘴边追溯心情，连衫都仿似隐形，烦扰到即兴传播很适应，人类文明求血清，情无掩睛，无端想把你防护罩揭开，想跟你喘不过气，亲亲。 个末世论也闷得很吸引， 所以就责罚事前必须一吻。 可怕在你或我受不起挑衅， 打开那防护罩半分。 一首歌曲嚟自 DJ 啊。给防护罩一吻啊！咁啊，电话侧边咧有阿 Barbie 林慧喺度，早晨啊！ 林慧未开声之前咧，我啱想讲咧， 做咩 啊？我就睇阿白元浩会唔会好似阿崔杰同嗰啲咁样咧？七十年代 DJ 踢过啊，估唔到佢真系真系咁样就啊，又似你啫， 都系呢个年代啊， 呢个年代点啊，林慧？ 喂，我想问下你哋啊，疫情以嚟咧呢一年咧，你哋个荷包有冇涨咗啊？ 点会啊？ 呢说话系咩啊？在伤口上面撒盐啊！ 吓、啊，你哋唔系涨咗啊？ 点会涨？点 会涨啊？点 解唔会涨咗、啊？ 点解会涨啊？ 少咗出街，少咗消费，少咗去旅行，呢啲储唔到钱咩？ 其实消费咧系唔会少咗嘅，我哋只系冇出街消费嘅，但系我哋喺网上面消费嘛。 系啊。 系咪？ 其实咧，我同你哋两个调转啦。我咧其实都既要做几中意买嘢嘅人啦、嗯啊，但我可以从呢一年咧，反而系由一个月光族变做储到钱咯。 点解咧？你边度悭到钱啊？ 系咯。 喺边个范畴里边悭咗啊？ 我真系减少咗出街，去旅行悭咗一笔啦。 嗯嗯。 跟住女因为唔使面对面售货嘅关系咧，其实有好多嘢都会买少咗嘅。 例如咧？ 即系啲消耗品啦，譬如可能你如果唔系好出街嘅话咧，你啲抗疫用品又可以相对地少啲啦。 嗯。 跟住譬如学校，譬如每一个月可能每个礼拜要做劳作嘅时候咧，咁好多嗰啲用具又买少啲啦。 啊，系 喎。系啊，好多嗰啲其他嘅 click click 嘢，因为我哋譬如都几多系需要去付费嘅劳作或者系消费品，例如要晒相啦，又要买材料，譬如整灯笼啊、整圣诞树啊，乜嘢都系钱嚟噶嘛。 因为我成日觉得咧，而家啲僆仔嗰啲劳作费系唔系整啲乜嘢，系整蛊啲家长。 你简直道出咗人间嘅金句。 我觉得我而家啲手艺好咗， 即系变成你点会叫个细路整棵圣诞树？佢点识整？翻屋企咪系叫阿爸阿妈整。 系啊， 系啊， 好难整啊，好多手工其实。我试过有一次咧，佢话要整个炉作，整个巴士出嚟。 整个 巴士立体嗰啲、 哦。 我细个都唔会整啊，咁我点会识整啊？咁、所以咪上网学咯自己。 同埋咧，你知唔知而家其实真系好有压力嘅？因为咧，你如果谂住照自己本身嘅炉作水平咧去交件功课啦，然后你翻到去嘅时候见到侧边嗰啲，哇，人哋嗰啲整到人咁高噶咁。咁你就会发觉，哇唔得，隔篱嗰个点解可以识得用嗰啲竹篾嚟搣嗰个立体嘅树嘅咁？咁你就深知道你都要去进修一下啦。咁啊，同埋咧亦都有悭咗好多，就系出外去消费噶啦。譬如尤其是如果有小朋友咧，可能你都会报下啲乜班乜班啊，或者系啲亲子嘅工作坊，咁呢啲全部都唔去得。咁变相其实系悭到钱嘅。 咁不如你食饭啊，你都要食饭噶嘛？你只不过由堂食变咗外卖嘅，其实你都要食噶嘛？ 都系嘅，但系其实我屋企反而真系因为呢个疫情煮多咗饭嘅，系、啊，即系往日可能都会出街消费，我哋都中意 weekend 会出去食开心啲嘅，咁、但系就真系一年都悭翻好多，譬如啲庆祝又唔出去食啊，啲大时大节又留翻喺屋企啊，咁都叫做悭咗啲嘅。 所以林慧话你听啊，你真系幸运啊，喺呢个过程里边就可以储到钱。我哋嗰种辛酸 系啊， 我同你分享一下，因为嗰种辛酸就系、是。手停口停咯，咁你見到譬如我哋做呢一個行頭嘅，好多時候我哋去開班又好咩都好，都要人多啊嘛，咁變咗好多係要人多先至可以做到嘢嘅工種咧，其實已經全線停咗停頓啦，即係全線停擺啊嘛，嗰個字係停擺咗啦。咁又或者係出去做其他公司嘅娛樂事業，咁佢哋都停止啦嘛，咁即係話第一個 cut 一定係 cut 咗我哋噶嘛，咁變咗我哋基本上由2019年尾開始咧、 啊， 其實我哋都已經係停止運作噶啦，即係差唔多 首當其衝啊，都係娛樂事業啊嘛。 係啊，咁我成日都話咯，我哋停我2019年已經講啊，我哋停到幾時啊？2021啦，即係估唔到咁快係2021啦。 係啊， 而家都未敢講，因為2021我都冇講係年頭定年尾啊嘛。 係、啊，都年尾都仲有一年嘅 buffer 位。 嗱，你講得有一年嘅 buffer 位就啱啦。我今朝早準備咗要同大家分享嘅呢一件事咧，就係、是、我見到一掀开杂志标题见到呢样嘢咧，系好啱用嘅。佢标题写住一年储到13万，52个礼拜就可以储到啦。 哇，你两个都话咧， 慢松啲蚊喎，要一个月。 系啊，但系咧，其实咧，你听翻佢嗰啲储钱方法咧，你又觉得唔系话完全冇可能嘅。嗱，你 行路翻工啊，佢 咁未至于，你都试过行路翻屋企啦，白月。 佢个提供嘅方法，佢提供嘅方法系咩先？ 嗱，第一个咧，我觉得都 work 嘅。我自己有做呢样嘢，不过我冇试过攞个成果出嚟点算？就系咧，嗱，而家好多时咧，如果你系用货币嚟消费嘅话咧，会找翻啲散银俾你啦。咁有好多人咧，就我唔知男士会唔会，如果我屋企嗰位男士咧，就好習慣将啲散银周围摆嘅，即系可能摆咗裤袋之后咧，洗咗条裤咧，啲散银就会周围摆咗啲书台啊、书柜啊、台面啊咁样啦。咁第一个方法咧就系教大家咧要揾一个地方去收集呢啲银。原来咧你唔好睇小佢，可能几蚊几蚊咧集腋成裘咧，分分钟如果你当你一个礼拜有几十蚊散银咧，你一年真系储到唔少钱噶。 有冇啊？ 这个我赞成嘅。 系啊， 我有个习惯，我用碎纸包嘅，因为咧我都系讲我好少用電子消費嘅，我基本上我就嚟係被邊緣化噶啦嘛，我出嚟我使唔到錢嘅，因為我仲係用現金啊嘛，現金變正話好似林慧話齋，咁你咪有碎銀咯，咁我就習慣我有個碎紙包袋起曬佢嘅，真嘅正話林慧講嗰句，個碎紙包你袋下你唔講唔覺，一個禮拜咧可能淨係嗰啲碎紙。可以夠食兩個早餐㗎，係 啊，真 係夠㗎，唔係講笑。你唔好以為你譬如啊，我去便利店買樽汽水，我找少少錢啦，咁你就唔知袋咗去邊度。入落去，慢慢你就係見到嗰個硬幣咧，就會越嚟多啲，可以攞翻出嚟使喎。 嗱呢個方法我都覺得係 work 嘅，因為我自己都會咁做，但係我就唔會攞嗰一個錢鈔入邊嘅錢出嚟數嘅，但係我會滴下佢，今日又重咗，今日又重咗咯，嗰只豬仔咁啊自己知道大概即係有幾多斤兩喺裏面。 跟住你就攞嗰只豬仔去嗰啲碎銀收回收機嗰度就一嘢放落去，跟住嘟一聲搞掂。 唔係啊，白元浩啊，我發覺如果你將啲碎銀變翻做大紙咧，你係好容易會掹咗出嚟洗噶。 就係啦。就是啦，因为太方便啦，跟住你又即系又变翻一个循环，不如洗咗佢啦咁样。但你变咗系碎银咧，你就会谂点样洗？ 咦，咁嗰啲会碎纸心啲嘅碎纸回收机应该系直接可以入落你银行个 account， 可能会好啲。 一系咁样，一系就咁样。如果譬如你摆翻落去八达窿里边咧，其实 又都走咗， 太方便啦，我觉得呢样嘢。咁佢另外一个方法咧，我觉得都可能可以试下嘅。佢就系话咧，嗱，而家咪好兴啲电子货币咧，有网上交易啊，或者系网上银行嘅。咁首先咧就建议你将你消费嘅账户咧，同你储钱嗰个户口咧分开先。嗱，而家好多都系咁嘅，即系有啲嘢叫支账户口，有啲叫储蓄户口咁样噶嘛。咁支账户口可能嗰个利息咧同储蓄户口又好唔一样啦。咁你自己要去睇下啦吓。咁但系咧，佢就建议你喺嗰啲嘅标题嗰度咧，原来可以改名嘅。嗱，呢个我都未试过。就是将改造你的一个目标啦，譬如你那个储钱户口你是想储嚟年尾去一个欧洲旅行的咁你就要写住啦欧游之旅储蓄咁样，咁你每一次见到那个标题的时候呢，你就会唔喐嗰嚿钱啦。 是不是 的？这个是我觉得足心理的。 这个我又觉得 OK 的。即例如 我反对你。 例如如果我下一次想去日本的那我就拿个钱钱储给他那些钱呢我就不动的。然后看到的时候那个人就会开始预料他就啊好像就来近了就来近了。 我只是说两位实在太年轻了。没有这个经济压力。 这个都是好事来的。 我通常呢最初的时候就啊这嚿钱是给什么用呢那嚿钱给什么用呢跟着呢咦唔係喎，今個月唔夠錢交租喎、啊，都係喺嗰度攞出嚟頂住先。我經常都係做緊呢一樣嘢。 跟住慢慢就將個標題改啦嘛，即係歐洲，跟住就變平洲啊、長洲啊咁。 變咗緊急儲備啊！有啲咩事？頂住先啦、 啊，即係唔知咁樣得唔得咧？咁其他咧，我覺得另外一個就比較難啲嘅、就係咧、教大家咧，可能真係要係將嗰啲嘅消費模式咧改變一下啦。譬如如果你覺得你經常用電子貨幣嘅時候咧，你就好豪爽嘅話咧，你就可能要學下鐘哥咁樣啦，袋翻啲實質嘅紙幣咁樣使住計住計住咁嚟使咯。 係啊，即係令到我嘅邊緣化嘅時間表可以推遲少少咁樣。 唔會嘅，呢、這個時間表冇嘅，根本冇呢樣嘢嘅。好啦，唔該曬 Mami。 晨光追踪三十一。 早晨啊，吉晨。 早晨啊，梁荣章。早晨啊，小白。 早晨，吉晨。 有啲咩好嘢介绍啊？ 喂，今晚咧啊，你哋咧细个咧有冇即系搞下啲学生报啊咁样噶？ 冇喎、 啊，我有喎、 啊，你有啊？ 我有搞過， 我未試過啊， 但唔係好用心嘅啫，我都 係啦， 冇咩睇。 做咩？你梗係啦，小白，你梗係又寫介紹啲日文嘢啊？ 唔係啊，以前有入過啲象棋嗰啲咧，都有啲公佈下咁樣噶，係啊。 哦，咁啊嗱，咁啊大家都知啦，而家咧即係好多報紙咧、嗯、都唔係即係冇乜點冇得做啊，即係唔知點講嚇，冇、 嗯、 得做啊。咁啊，免費報紙都仲好啲嘅，咁但係咧呢段時間咧，竟然咧有好多嘅區咧，全港多個區咧出現啲區報喎，咁、 哦、 咧就主打啲民生議題啊咁樣，咁、 嗯、 有陣時都會喺裏面咧發現咧有一啲咧就係、是、再廣闊啲嘅，可能講下而家嗰個世界啊、等等嘅嘢啊，咁等等嘅民生嘢啊咁樣啦咁樣，咁咧就淨係大報咧，阿小白住嗰度啊。 吓、啊、大报系啊， 系啊，有两份啊，你知唔知啊？ 哇，系咩？ 系啊， 留意翻先咯。 攞翻份睇下，睇下你个区点啊，楼价走势。 大报出嗰份报纸系咪大啲嘅？大报啊嘛。 咁、啊、沙田嗰份系咪好多沙噶？ 唔系啊，大报嗰份真系叫做 大报啊。 系啊，都系同个报道个报有 关。大报大报咁样啊嘛。 系啦，俾你感觉上咧，佢系喺度玩紧食字嘅、 嗯 啊。我先 check 下咧 ，check 唔 check 一次先啊？ 好。 咁、啊、咧就。咁究竟大埔嘅呢個社區部咧，點樣發生，又做一啲乜嘢咧？咁樣嚇，咁喺裏邊咧，會唔會有啲人咧就覺得，咦？呢啲嘢都可能係掛羊頭，唔知賣乜嘢嘅喎，咁樣嚇， 嗯， 係啦。咁所以咧，今晚咧八點大家去睇《鏗鏘集》啦。 嗯，好。 喂，大埔嗰個有個社區部咧，叫做報紙啊。 哦，即系大埔个报系咪啊？ 系啊， 报紙都係一個食字咁樣。 係咯。 係啊，食啊， 嗯， 食到型添啊， 食到型啊， 係啦。咁啊，今晚咧八点半咧，日常八点半咧，就有阿泰山咧，就系同大家揾下呢个素食文化啦。咁、 嗯、 跟住咧，今次咧，啊呢、這个咧，我又比较少见喎、啊。 系、 嗯、啊，小白可以介绍下啦。 系咩嚟噶？ 日本素食文化。 哦，即系嗰啲鱼生其实用斋做出嚟嘅。 唔系嗰啲，嗰啲就其实其实都唔算系素食嘅，嗰啲嘢呃鬼人嘅，系、 嗯、 咪？就再加啲嘢落去，令你有嗰种味啊。咁其实我因为我屋企人咧系食素噶嘛，佢咧喺日本嗰度咧读书噶嘛，佢话咧喺日本度食素系好难嘅，吓、 嗯 啊，即系如果你话谂住买多啲菜食咧，佢成日都系嗰啲咁样嘅椰菜丝啊，就冇噶啦，即系你又见唔到有芥兰啊，又见到有其他嘢咁样，咁喺嗰度食素咧真系几难。咁跟住咧，阿、泰山咧就会搵。举药， 举药、哦、 都系素， 系都系素， 系、 嗯、 一听到举药你就知啦，系咪好似药咁样嘅吓？咁、 嗯 啊、所以咧就究竟呢个举药同埋蒜片点样炒埋一齐咧？咁样、哦、今晚去睇下啦， 留意一下先呢、這个 系啊， 好。 咁啊，今晚咧就十一点钟咧午夜广场哲学有计倾咧，就会讲下香港嘅哲学家呢位咧叫陈汉生先生啊。咁、 嗯、 啊，陈生咧有咩特别咧？咁样其实咧佢唔系姓陈嘅，佢系姓 Chad。Chad 啊，唔系 Chan 吓，咁佢咧就系、是、其实佢系英语世界里边研究中国哲学嘅，系、 哦、 啦，佢、嗯、系由美国咧就嚟香港咧先学广东话，跟住咧就点样去再研究中国哲学咧？今晚就去睇睇啦， 都几有趣啊！好，唔该晒，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本港寻日新增41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40宗属本地个案，16宗源头未明。呼吸系统科专科医生梁子超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确诊个案由12月中开始缓慢减少，但早前节日期间家庭聚会较多，感染情况仍然未反映出来，加上变种病毒输入，认为现阶段难以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另外，政府疫情记者会今日起改在网上举行，当局解释是为了减低在卫生防护中心大楼的传播风险。梁子超说，出席的记者都有戴口罩，座位距离相隔是较远，大楼的空气流通不算差，认为现场的感染风险不高，但传媒在动员市民防疫方面扮演着很重要的角色，政府需要考虑。

这个世界咁大，真系每一种运动都有佢嘅特别之处，所以我哋真系要一齐听多样嘢，旁下身啦。 神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嘅晨光 Morning Call 咧，我林慧喺电话旁边就接通咗 Connie。早晨 ，Connie。 早晨，早晨，各位。 我要补祝你生日快乐，因为你琴日牛一。 系啊，系啊。 不过疫情期间系咪都尽量简单啊庆祝？ 不嬲咧就系出街食饭嘅。 系。 咁而家就冇啦，就我学女话不如妈咪啊，你嚟我度整嘢食打边炉咯，同埋即系我女婿会整噶嘛。 啊，咁啊几好啊，有人煮。 系啊，咁啊简单啲咯，咁啊系我同佢爸爸，即系我哋四个咯。 嗯嗯， 喺上佢屋企食饭啊，打边炉咯。 啊，其实喺边度食都冇所谓啦，即系呢排咁冻系咪先？最紧要就一家人围埋一齐啫。 系啊系啊，切下蛋糕咯，我其实我都好耐冇切过蛋糕啦。 吓、啊，点解噶？ 十年都冇切过蛋糕。 哦，即系个庆祝模式唔同咗啫。 是啊是啊，你有时出街吃饭又费事啦，是不是、 你都是到那些喜欢简单的人来的，是不是呢？ 有少少都喜欢是隆重啲嘅，不过冇办法啦。 不过要身边嗰啲人识唔识隆重啊嘛。 系啊，即系我冇所谓嘅，我做人。 哦、 啊， 嗯、 最主要个老公啊、阿女啊、女婿啊，大家身体健康啊，平平安安嘅啫，都系。 啱啊，特别系今年疫情啦、啊，我知道你咧、打电话嚟咧，亦都系想同一班医护人员打气嘅、哦。 是啊是啊，唉，嚟紧呢今年已经一年啦，唉，咁呢啲护人员真系好辛苦， 系啊， 唉，挨更底嘢，有屋企又唔翻得，总之希望佢哋大家身体健康啦，平平安安啦， 系 咯、希望呢个疫情快啲消失啦。 我谂呢个都系我哋全世界所有人2021年嘅新年愿望嚟嘅。 系啊，个个啲抗疫疲劳啊，我自己都有少少。 但系冇办法，一定要振作振作，抖手抖手啊！ 系啊，冇啊，唯有冇寄望2021年，大家即系可以飞下啦。 系咯，希望疫情快啲完咯，都系嗰句嗬、啊。好啦、多谢晒你电话 ，Connie， 拜拜，拜拜，拜拜。让我的美梦换你一世情，始终都等到一串好光景。愿你可快乐。热爱不要停，痛苦只因不必要的反省。让我拥抱着热爱不要停，谁是对爱不必再言。 这个时候今天打电话上来18723888神光第一线的神光 Morning Call 热线、因为星期二、三、四、五呢都欢迎听众打电话上来点唱，有很多的祝福的说话或者一些特别的点唱都可以透过我们神光 Morning Call。听日呢开始都已经接受大家播出来的了，所以现在快点打电话上来18723888啦。 咪食住。 点解啊， 上机食先。 吹神厨房。 我自己咧就唔食羊肉嘅，亦都比较少食牛肉，所以喺肉类嚟讲咧，我最常食嘅咧就系鸡肉啦。咁我就会研究唔同嘅鸡嘅煮法啦，所以今日咧就想同大家分享一个野味、嫩滑、香口嘅鸡料理食谱，就系、是、葱油鸡啦。喺屋企都可以整到好好味嘅葱油鸡噶。 口水葱油鸡 好搞笑，而家每日咧，好似我真系有嘢俾阿 O 食咁啊！阿 O 啊，今晚食咩？食咩？今日食咩？跟住我话葱油鸡好啊，好啊，咁样 好贤淑啊！我而家觉得你 真系咩？ 系啊， 吓改名相看叫 崔贤淑， 叫我做贤淑系 崔贤淑，哇！崔贤淑好似 韩国个名啊， 韩星啊，韩星啊， 欧巴 嗰啲咁样系咪？ 呢个名 系啊，真系 即系想。 俾你打个边炉啊，叔仔系嘛？ 可能你会识到个袁彬咯，系 啊，好似孙艺珍咁样识到个袁彬，跟住又拍拖，几开心。 唔使啦，我睇下已经开心噶啦。你讲翻呢个贤淑嘅葱油鸡啦， 难难整啊？ 唔难整啊，同埋咧，我发现咧有一个方法令到啲鸡咧系好滑嘅，系啦。咁因为之前咧有试过整系手撕鸡咁啦，咁啊当然你用鸡髀肉就会滑啲啦，比起你譬如屋企有块鸡胸肉咁，梗系鸡髀肉滑啲啦。咁但系譬如你话就咁烚熟或者蒸熟佢咧，都唔够滑。我发现咧，我最近嗰几次咧系买咗啲鸡腿翻嚟。 O K， 咁鸡腿都好大嚿肉噶啦嘛。咁譬如你如果两个人你买两三只已经够噶啦，已经一碟送噶啦。咁嗰啲鸡腿我上次喺超级市场买咧，就大概三只。就$30到啦。 你買嗰啲用保鮮紙包住嗰啲。 係啦係啦係啦，就唔係急凍到硬咗嗰啲。 因為我平時就買急凍到硬咗嗰啲，因為依家好多嗰啲咩泰國嗰啲無激素咧。 哦，嗰只我都有買過，嗰只都 OK 㗎，嗰只都 OK 㗎。 健身噶嘛？点样知健身室又关门？ 你屋企健身啦，我见你都大只咗。 屋企健身冇用噶，做唔到噶，好多嘢都系啊。 急唔嚟嘅， 你冇啲教练同你讲，俾多两下我咁样系啊。 我同你讲，俾多两下你自己啊。 冇啦，冇啦，讲翻葱油鸡先啦。 唔系，但系咧，你讲嗰只咧都 OK 嘅，即系无论你话冰鲜嗰只啦，定系你喺超级市场买嗰只咧，我都试过。咁嗰个方法咧就系我自己就。开一个热的滚水啦，就烚嗰个鸡腿。咁个鸡腿其实都几大只几厚嘅。咁你唔好烚到佢熟晒。咁我就烚佢5-8分钟啦，睇下佢几大只啦。咁然之后咧就熄火，就冚盖咧，就用嗰个余温去到焗熟佢。咁嗰个道理咧同慢煮差唔多，就系、是、咁你但系又不能够一开头就慢煮佢嘅。如果你冇嗰啲慢煮棒嘅话， 好耐噶，慢煮起码搞2-3个钟嘅。如果你冇嗰啲器具， 咁所以呢个咧系几好嘅办法嚟嘅，即系你又唔需要特登有一啲咩嘅工具啦，咁只系你煲水滚水之后咧滚佢5-8分钟，咁佢未完全熟晒嘅，咁跟住你就要即刻冚住个盖，咁就用佢嘅余温热力咧，就好似焖熟佢咁样啊，咁啊都焗佢差唔多20分钟啦，咁跟住咧佢就会真系你搣嗰啲肉出嚟嘅时候，发现佢系好，即系你搣嘅时候已经觉得佢好滑啦，系跣手嘅，你搣佢嘅时候已经，咁个葱油点整？葱油就好简单啦，鸡肉已经 keep 到个滑啦，咁嗰个酱。就是葱油你就大量葱啦， 你会落埋姜咧？系 紫洋葱啦，姜啦，冇错，姜啦，紫洋葱啦，咁样大量紫洋葱啦，咁样咁就炸咗佢，咁啊攞咗嗰啲油。就葱油就好香噶啦， 同埋嗰啲葱油咧可以一次过整多啲啊， 系啊， 因为咧放你平时譬如啊，即系口淡淡，可能六个虾子面食嗰啲咧，跟住你又可以葱油拌面咁样， 冇错。 我屋企人就最叻整呢一个，最叻整，唔系佢会整定一盎俾我咯，以备不时之需。 好好啊，系啊，冇嘥咗佢，因为你又即系开咗镬，又落咗油，又落咗咁多材料，咁跟住留翻佢啦。咁另外啲调味就好简单，真系蚝油啊、老抽啊、少少糖啊。咁其實已經好好味噶啦，撈埋個葱油，再加翻你頭先炸完嗰啲葱咧，滲翻喺面，又好靚啊，有啲薑喺度啊， 一個字，正啊！ 我的享樂時代。 点啊，林慧有啲咩介绍啊？今日 系啊，我哋咧话说咧，就上个礼拜突然之间咧，我就发现咗2月12日就系今年嘅年初一啦，农历年年初一。 2月12日 系啦，所以咧我就开始谂定，作为屋企而家做妈妈咧，都要打点一下屋企嗰啲，譬如布置啊，或者系及早准备一下啲过年嘅事宜啦。 使唔 使咁早啊？要啊，因为有啲嘢唔系一买或者一去做就即刻可以做到噶嘛。要去订啦，要去物色啦，要去留意啦，咁所以呢真係最近开始呢就留意下到底屋企嘅布置。我留每年譬如屋企呢都会摆放一啲植物嘅、以前呢就会去新界，真係去嗰啲桃花田嗰度呢，桃花园嗰度呢就揀桃花，揀完之后呢就真係即刻成棵就锯走就拎返屋企嘅，以前係咁样 传统㗎。 系啊， 或者佢话哇，屋企咁大嘅，摆到棵大桃花。 咁边个话大啫，细都得噶嘛。 但系你要去抬翻嚟， 都系揾架即系嗰啲货车仔咁样车咯。 唔系，可能阿林慧日学之前讲过嗰个啊嘛，即系佢成个厅吹气吹到成个城堡啲咧，我就插一支好大嘅桃花插咗个厅度，大家唔好行，冇人行。 唔系，买翻嚟要转三个圈噶嘛，系嘛？ 我又未去到咁夸张嘅咁，不过即系都会留意一啲摆设啦。咁去到而家咧就想简单。因为就不想搞那么多东西啦，即是家里譬如有老人家又开始费事那么多体力劳动啦，再加上今年因为疫情呢，其实我都挺怕去亲身即是走去揀啲花啦，虽然你说如果新界地区如果我去那些园呢就真的少人啲嘅，咁但是我自己都讲啦，成日都避免外出啦嘛，尽量，所以今年呢就试了一个新的方法呢去预订一些植物， 又是 Zoom 咁样啊，网上睇 即是影俾你睇边张相就指 咁，即是那个花农呢就即時直直頭做一個個 大貨大貨 大貨，嗱嗰啲 棵咧就五代同堂咁樣， 係咪呢一隻啊？ 嗱類似，不過咧就唔係用Zoom 或者唔係用直播嘅，其實咧就睇圖片。嗱，以前咧你都知啦，如果你買啲花籃啊，譬如人哋開張啊、賀人哋或者演唱會咧，你都可以預訂噶嘛。咁啊，而家咧進展到咧就係如果你年花咧都可以看圖預訂喎。 你即係等於你做個花牌或者做嗰啲果籃一樣咯。 係啊，其實係，但係你蓮花有少少唔同噶嘛。你蓮花譬如好多人會講意頭咧，通常咧嗱以往咧，如果去揀花咧，我自己都習慣中意去花墟嘅。跟住睇下，譬如你中意佢幾多窗，有啲人迷信咧，即係或者比較傳統啲咧，就可能會數下佢幾多個冧啊，幾多朵花啦，或者你有時會砌下個形狀個形態，譬如幾多珠花砌埋一齊個意頭係乜嘢咧，或者佢哋要向邊變嘅，又要即係搞埋啲風水嗰啲啦，好多嘢可以搞噶嘛？甚至乎佢个配饰啦，花上面挂啲咩啊？挂只元宝好啊，定系摆啲咩装饰好啊？咁都会有自选嘅。 即系唔怪之你要搞成个月先搞到过年啦，真系。 唔系，其实应该如果咁听咧，应该早啲圣诞开始搞差唔多。 即系今年过完年就准备下一年过年。 系啊， 咁又未至于。但系咧，而家咧其实都几方便嘅咧，就系、是香港，我谂因为香港人都好应变能力好快啦，就将头先我讲嗰啲咁繁复嘅程序咧，全部都可以喺网。上面做預訂，我見到有好多間即係賣年花嘅公司，譬如頭先你哋講話吉仔啦、桃花啦，甚至乎係而家好多人中意擺蘭花啦嘅一啲裝置咧，都喺網上咧就有啲嘅網站啦，即係佢哋自己有啲程式啦。以往係真係冇嘅，今年係多咗。譬如已經砌好曬個寓意係乜嘢，寫埋話俾你聽咩品種，幾多珠花。咁啊，將嗰啲頭先我講嗰啲嘅 details 都寫明曬啦，就明碼實價咁樣擺喺個網站嗰度咧，就去做一啲咁樣嘅售賣服務嘅。 但呢啲咁樣淨係我齋睇都唔係叫做相添啦，你可能係網上嗰啲圖片啦，會唔會貨不對版㗎？你望翻嚟。 嗱，我自己啱啱試咗做咗一次豬仔嘅，嗱呢個就真係純粹一個個人嘅少少經驗分享，係買花係買咗盆栽，即係買啲平價嘅盆栽翻嚟試下先啦。因為講緊嗰啲蓮花嘅價錢都可能會比較偏貴啲，尤其是如果你講埋意頭啊、砌埋嘅形態咧，都。多數都可能要去到四位數字，甚至乎如果你再多數量啲咧，係五位數字嘅價錢。 喂，不如你請我食飯算啦，五位數字。 佢唱首迎春花嚟聽， 我挑埋十字播音如何啊？ 一樣好意頭啊！ 唔係請你哋喺我屋企咁樣 啊？係啊係啊， 嘉賓 順便拜個早年咁 啊！ 喂，好啊，嗱，不過咧，講緊呢啲擺設咧，其實真係都幾多，譬如啲公司啊，或者啲香港人咧，中意做呢啲嘅。我哋樓上年年都會擺花啦，咁但係咧，真係我今年發覺咧，係都幾快喎。嗱，譬如我之前試過預訂一棵花啦。即係一個星期左右咧，就包埋送貨去你屋企喎。 一個星期啊？ 係啦，咁我初初就諗啦， 似唔似樣啊？ 似樣喎、我係有驚喜嘅，因為我初初咧都好擔心，即係佢個運輸方面咧到底點樣啦？ 會唔會焗到佢熟咗啊啲嘢？係 咯， 我係驚佢斷啊，反而係 咯 係 咯 係咯，係喎， 係啊，因為嗱，如果你話買啲桃花咧，你都比較容易運嘅，其實你就揾張紙包住，揾條繩扎住佢啦，基本上你打翻開都冇乜問題嘅。但係譬如如果你買蘭花咧， 呢、這個扎細啲啊， 係啦，呢、這個有啲困難。譬如我自己往日去買咧，我自己親身搬翻屋企或者車翻去都好咧，你都要。好小心噶嘛，因为你知兰花嘅形态系，即系佢都有少少会竖出嚟，系啦，就你好惊佢断，即系啲老人家又话唔好意头啊，咁所以咧，其实喺买嘅时候咧，我都有谂过，哇， 得唔得噶？咁樣啦。咁後來咧，到我收到嘅時候咧，我發覺哦，都幾聰明喎、嗯，因為同我哋想象中嘅嗰種包嘅方法係好唔一樣。首先佢哋自己已經有一啲方法去保護住佢嗰個花束啦，側邊亦都有啲譬如硬嘅鐵線去固定咗個花啦、哦， 即係已經整定一個支架扎好曬。 係啦，然後咧其實咧就同你網購其他嘅商品一樣咧，都係揾一個紙箱側邊咧揾一啲嘢嚟即係裝滿佢咧、嗯，避免佢運送過程裏邊、嗯、可能左搖右擺，然之後咁樣就斷咗啦咁。咁所以咧，當我拆箱嘅時候咧，拆開曬包裝咧，嗰棵花係完好無缺嘅。咁、 嗯、 所以我就覺得，咦，其實原來今年咧，即係大家發明咗呢一樣嘢咧，都可能會受惠咗唔少人，同埋可以避免咗大家咧都要去逼嗰個花市啊、嗯，或者花墟咯。 即係麻煩啦，今年咧，即係令到即係譬如阿林慧提供呢一個咧，令到我哋個我哋一半嘅認知唔同曬、 嗯。 以前有啲人咧就話：我唔你唔使嚟網上睇嘅。我專登攞盤吉嚟俾你啊，跟住你就要俾錢噶啦嘛。而家唔係，今年係真係你上網去睇，你攞盤吉嚟啊，我照俾錢你。咁即係同個以前嘅諗法唔同咗嘛。 嗯，係啊，但我覺得呢一個都係真係便利到嘅，因為其實都唔鼓勵大家真係咁逼嘅時候去聚集啦。嗱、 嗯， 我覺得如果真係想面對面去揀嘅。趁而家咧呢啲咧唔係高峰時期咧、嗯，我覺得可以去嘅、 嗯。 但係你過多兩個禮拜咧，開始好多人去買花啊，去買裝飾嘅時候咧，咁逼咧，我覺得就唔好啦。所以點解要咁早講咧？就係咁解咯。 咁、其實講真啦，我覺得花咧就唔應該擺喺屋企嘅， 嗯， 即係花應該擺喺街嘅。 摆花街啊嘛，啊今朝我够精神啦， 但系摆花系街，摆屋企噶啦，系咪先？ 系咁啊，不过如果真系好似阿林慧所讲，如果你每一年都有呢一个嘅习惯嘅话咧、嗯，今年就多一个选择啦、嗯，就可以网购， 网购啦， 系啊，咁同埋咧，嗱，我觉得咧，有时咧人都系中意一啲实质嘅去购物嘅乐趣啦。咁、嗯、我记得咧，我上个礼拜咧听住心机嘅时候，都听到自己个年度总结咧，就系话我哋应该可以主动啲去关心下身边嘅人啦。 系啊， 咁所以咧，我早两日咧，其中一个享乐分享咧，就系我喺好耐好耐都冇去过周边嘅一啲超级市场买嘢嘅情况底下咧，我终于都踏出咗我嘅第一步啦。我行咗出屋企，落咗楼下超级市场，咁然后咧，我就觉得嗯，有时咧，可能喺新一年咧，有一啲嘅关心嘅举动咧，去俾身边嘅人咧，都系好嘅。于是咧，我就去买咗啲小礼物俾我身边一啲我关心嘅人啦。所以我陣間有嘢送俾你哋啊！ 多謝你、啊， 多謝喎、啊！啊，呢個幾好啊！呢、這個 keep 住啊！你唔使有啲咩事一年做一次嘅，你日日做都可以啊！ 誒、啊，林慧講咗咁耐，你而家燒話人哋幾好，就係因為佢話買咗嘢俾你，咁好搞笑、啊。 特別啱聽佢淨話嗰啲網上購物，我應該學啊！係 咪係咪？即刻覺得好有用啊！唔該曬林慧，thank you。好啦，時間將近嚟到早上嘅十點鐘啊，室外氣温而家18度，相對濕度56%啊。咁啊，本港地區今日嘅天氣預測咧就係陽光有陽光，同埋係乾燥嘅。 点开始还是八点启动，都有我哋晨光第一线。 梁荣忠、崔杰彤、阿欧、林慧、白远浩， 无论喺边，声音都会出现。 快感觉嚟啦，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你几多点？记得戴口罩，记得戴口罩。